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在追求幸福、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如何选择，如何奋斗，如何被爱与去爱，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成长》，作者王海玲，演播田洪涛。 鹏飞眼睁睁看着安野上了公交车，那车消失于江边的雨雾。团长被鹏飞气得火冒三丈，不想对他说假话，你是迂呀还是啥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人家警察和罪犯之间的游戏规则，不适合你们，不适合男人和女人。这方面老同志们是有过血的教训的，对女人该说假话时绝不能说真话。去找他，知道他住哪儿吧？鹏飞点头。上次安夜摔伤是他骑车把他送回的宿舍。团长说，现在就去，小丁跟你去。鹏飞到的时候，安夜已经换上了暖和的干衣服，两手捧杯热水，小口地啜着，桌上的饭盒里泡着方便面。听到敲门的声音，他开门，隔着防盗门看到了鹏飞，心平气和地问他有什么事儿，彼此可以不相往来，但也不必反目成仇。他不想显得小气。鹏飞说，一块吃饭，完了看电影。安夜有点激动，极力稳住，不想去。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下雨，因为太冷，因为我不想出去挨淋受冻。声音不凄然，尖锐高亢，全没有他自以为的平静大气，引得上下楼的人纷纷向这儿看。鹏飞温和地说，把门开开，安夜，影响不好，你让我进去说。安夜哗啦拉开了门，鹏飞进来却什么都没说，拿下他手中的杯子拉了他就走。走，按原计划执行，咱有专车，淋不着也冻不着。小丁开车，鹏飞和安夜坐在后边，一路上鹏飞喋喋不休的好话说尽。安夜，我完全可以不跟你说我忘了，是不是？但是我却说了。为什么呀？因为对你我不想说假话，忘了是有原因的，暂时不能说，有保密纪律，相信你能理解。安夜只是不想。鹏飞顽强的独白，第一次我们约会的时候你也忘了。我忘了，我错了。在这件事情上，正确的思维逻辑应该是我错了我改，而不是我错了你就也可以错。鹏飞回答道，同意，我要说的意思比你更深一步。你忘了我理解，同样我忘了你肯定也能够理解，因为我们是同一类人。安夜完全没有想到，怔住了。鹏飞 不光是深，且准、狠，直击他心里最柔软处。心一软，意志力、自控力随之丧失，女孩本色毕露，理所当然地哭了起来。 不一样，鹏飞，不一样。你那天是什么情况啊？风和日丽。我今天是什么情况？冷雨交加。我在雨里等了你快3个小时，没有人，没有电话。我早淋透了，从外到里都透了，我都快冻死了。 鹏飞思索一秒，趴在前排的椅背上，对一直装聋作哑的小丁耳语一句，小丁马上打灯转方向盘，直奔江边。车在江边停住了，鹏飞脱下飞行服，只着衬衣，开车门跳下，站在江边的冷雨里一言不发。安夜不明白， 你这是干嘛呀？ 用这种方式体会你挨淋受冻的方式，聊表歉意。安夜哼了一声，抓起飞行服扔他身上。 算了吧，你体会不到，除非你能在这儿站上3小时。 鹏飞把飞行服扔回车上，我保证能在这儿站上3小时。安夜从车上下来， 好，很好，你在这儿站着吧，我就不奉陪了。 说罢走。鹏飞追上去拦住，苦苦的哀求，安夜，安夜，安夜，安夜，你说啊，你说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 我说了你就能做吗？ 说一不二。安夜被将了军，嘴张了张，没说出什么，愣一会儿，手向江水一指， 你从这里走进去。 鹏飞转身走。开始安夜还沉得住气，但看他真的一脚踏进水里，顿时尖叫回来。鹏飞充耳不闻，继续走。江水没过脚踝小腿，继续上升。安夜抓起飞行服追去，大叫回来，你疯了。鹏飞只是走，江水没过了膝，安夜不顾一切的涉水，不小心滑倒，尖叫出声。鹏飞闻声回来，跑来拉起他，抓过他手里高擎的飞行服，将泡湿了的他紧紧裹住。那一刻二人身体间的距离几乎为零，彼此同时感到了对方的剧烈心跳。鹏飞开口了，声音温柔，安夜，愿意听我吹吹牛吗？我放机长了，到目前为止是我们师最年轻的机长。 安夜不是很懂，这很了不起吗？ 有一点了不起，你自豪吗？ 你的事儿，我自豪什么呀？咦，难道是我判断有误？ 我一直以为你在追求我呢，千方百计到部队找我，又是电话又是信。 安夜绷不住了，笑起来，是，我是在追求你，不可以吗？ 当然可以，非常可以，尤其特别1/10,000的可以，这是你的自由，你的权利啊。 同时本人为此求之不得，受宠若惊，心有戚戚。 不过呀，我很想知道 你这么出色的女孩，为什么要追求我呀？重音放在我上。安叶似笑非笑，看着鹏飞。逼我恭维你？ 哎，绝无此意啊，只是好奇。 安叶仍然那样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用双手忽闪了一下裹在自己身上的飞行服。 我吗？ 看上你这层皮了。鹏飞丝毫不以为忤，很快地反接道， 那也是我的组成部分，重要组成部分。 海云和湘江不同意鹏飞的选择，之前他们给他介绍的哪一个条件不比安叶强啊？长相、学历、职业、家庭，就算前两条安叶不输于他们，后两条呢？职业是记者，工作时间不规律，没孩子时候还凑合，等有了孩子家谁管啊？搞不好会直接影响鹏飞的发展。家庭是工人家庭，你可以没有门第观念，但相同家庭出来的人一致的地方，比如生活习惯，就是要多，可减少很多婚后的磨合。你凭借道德优势去指责他人，基于现实的提醒，无理也幼稚。这件事，湘江自然不会跟儿子正面接触，一直是海云出面，海云也谈不通。不久前，接鹏飞电话通知，要带安叶回来，让二老见见。周六，湘江回家，进门一愣，家里干净的，水洗过一般。他进门的时候，海云正站在窗台上换窗帘呢，下来时没站稳，差点崴着脚。湘江禁不住埋怨，哎呀，至于吗？一个女孩子来，搞得你这么紧张。海云说，得给她做个榜样，怎么持家，怎么做妻子，怎么对待自己的丈夫。湘江笑着叹，是不是还得搞个交接仪式什么的啊？正式把你儿子交到另一个女人的手里。海云不笑，边向厨房走边说，如果菲菲定下跟他，那么这次就是正式交接。湘江想不通，安叶有什么好啊，非他不可，说是谈得来，废话，谈不来你们能谈恋爱呀、啊？可谈得来不一定能过得好，谈恋爱和过日子是两码事儿。海云听丈夫又开始唠叨这些陈词滥调，很烦。哎呀，都这时候了，儿媳妇马上要进家了，没用的就别说了。哼，是不是儿媳妇还两说着呢？这事儿啊，你得识时务。儿子打定主意要跟他，你非不让，只能招他烦呢。湘江一笑，哼，在他眼里，我一直是恶人，多当一回也无妨。哎呀，问题是，做了恶人还没用啊。不一定，那女孩来了，我得告诉她，别光看那些表面的光鲜，蓝天呐、白云呐什么的，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安叶跟着鹏飞走，离鹏飞家越近越紧张，到楼下干脆站住了。鹏飞百般的宽慰，哎，跟你交个底，安叶，我妈那边啊，你放心，我爸那人怎么说呢， 当领导惯了，发号施令惯了，可能说话会生硬一点，不那么好听。但不管他说什么，你尽可当耳旁风。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家领导是我妈。走。安叶仍然不动，鹏飞拉着他的手，那手冰凉。鹏飞怜惜地说，真没事儿，安叶，我妈好对付，你只要勤快点能吃苦。一个勤快点能吃苦提醒了安叶，她这次来相当于面试，公婆尤其婆婆面试什么，肯不肯干，能不能吃苦，温不温柔，概括起来俩字儿：贤惠。有了努力方向，就有了底。当下跟鹏飞上楼，到家门口，把一直由鹏飞提着的两个箱子提过去一只，鹏飞立刻会意撒手，慌张中都没察觉安叶把重的那只箱子给提了过去，想一手的时候已经迟了，门开，海云出现在面前。鹏飞果断单手提箱，另一手空甩着，大摇大摆先行进去，任安叶一手拎包，肩背双肩包，一手提箱子跟在他的后面。那箱子于安叶是过沉了，压得他的身子偏向右侧，细路子对，但是细过了。海云看着心里明镜似的，但没觉好笑，反油然生出怜爱，这俩孩子为他们这份感情得到认可，煞费了苦心了。这天吃罢晚饭，鹏飞招呼爸妈到客厅看电视，让安叶收拾桌子洗碗。海云理解儿子，很配合，任安叶一个人在厨房忙活。坐了一会儿坐不住，对鹏飞：飞飞，去帮帮他。鹏飞摆手摇头表示别管他。海云责备：他现在还是咱家的客人。鹏飞这才很不情愿似的从沙发上起来，去了厨房。安叶正在刷锅，炒菜锅生铁的很沉，锅把手也不那么光溜。鹏飞一进厨房马上接过去刷，安叶呢站旁边伸手让他看自己的指头，才几天的功夫指尖磨起了毛刺儿了。鹏飞心疼的责问：怎么不戴手套啊？咱不是能吃苦吗？这几天鹏飞妈妈有意无意跟安叶说的都是，做军人的妻子首先得能吃苦，并且以自己为例说开去。从前与丈夫两地分居，随军之后一年12个月，有10个月家里还是只有你，总之吧，家里的一切都得靠你，你别想指望丈夫。这几天在彭家对安叶来说是面试也是见习，见习后心里就更有底了，彭飞妈妈说的那些所谓的苦不过如此，唯一让她不理解的是，鹏飞妈妈作为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怎么能做到从30多岁起就不工作，待在家里？鹏飞听出了安叶这个问题后头的问题，温和地说：听我说，安叶啊，我不是我爸，我保证不让你走我妈的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态度，生活态度决定 生活道路。安叶一下子搂住了鹏飞，脸贴那温暖的背上，眼睛就湿了。他这次来不仅是被面试，也是面试。他们挑他，他呢也挑他们，双向选择。现在他决定了，这辈子就鹏飞了。鹏飞和安叶周三就要走了，周二的晚上湘江特地赶回来为他们送行。吃饭的时候，丁杰呼安叶速回电话。安叶请示后离开餐桌去客厅给丁杰打电话。通过安叶这边的话语可以断定，二人说的是关于某篇稿子，说了好久，久得鹏飞如坐针毡。湘江终于开口了，安叶工作很忙啊，一直处于高度警戒状态的鹏飞立刻给父亲想要的终极答案，我们会处理好的。湘江眉毛一扬，哦，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啊？鹏飞一时回答不出。哼，湘江哼了一声，只有决心和愿望，没有计划，没有方案，以为感情是万能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幼稚。鹏飞啊，我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婚姻不是儿戏，尤其对你来说。鹏飞反感至极，反感他的话，更反感他的人。 听众朋友，王海玲的长篇小说《成长》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师贺希平，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在追求幸福、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如何选择，如何奋斗，如何被爱与去爱，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成长》，作者王海玲，演播田洪涛。 湘江哼了一声，对儿子鹏飞说：只有决心和愿望，没有计划，没有方案，以为感情是万能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幼稚。鹏飞啊，我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婚姻不是儿戏，尤其对你来说。鹏飞反感至极，反感他的话，更反感他的人。餐厅、客厅连着，你说这些话不能小声点吗？就是想说给安夜听，是不是？为了讨你们欢心，他这么努力，你无动于衷，不惜直接对他开火，给我来一个釜底抽薪，太恶毒了。滴滴的，一字字的，他对父亲说：爸爸，我的事情我做主，可以吗？ 可以，如果将来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与你无关。 好，希望你说到做到。 鹏飞一笑：到目前为止，我说到的、想做的都做到了，不是吗？其间的暗讽令湘江勃然大怒： 是，希望你以后也是，有了困难不要找我们。 鹏飞定定说：放心，天塌下来我们自己扛，绝对不会，尤其不会麻烦你。湘江还要说，海云一声低喝：行了。安夜打完电话了，一家三口齐齐地扭头看去。安夜走来，笑盈盈的，显然什么都没听到。这会儿湘江方感到后怕，为自己的鲁莽，如果他那些话安夜听到了并反感了，以鹏飞的脾气、他的脾气以及父子一直的关系，会是什么样的后果，闹出什么事儿来，不能想。三人都不知道，鹏飞父子的对话安夜全听到了。那时候他和丁杰已经通完话了，为避免各方难堪，保持通话状，直到父子争执结束。回到餐桌前，该吃饭吃饭，该说说笑笑说说笑笑，饭后收拾桌子刷碗，一如既往，直到与鹏飞单独相处，方放声痛哭，提出了分手。安夜的隐忍和顾全大局，让鹏飞倍加怜惜，同时对父亲的恶劣行径倍加的厌恶。安夜成了二团飞行员妻子的标杆。婚后第一个春节，小两口本打算去双方父母家走走，先去鹏飞家， 过完大年三十儿去安叶家，跟双方父母说了，回家的东西买了，不料去乌鲁木齐执行人工降雪任务的彭飞没能回来。那年入冬来，新疆地区偏暖，降雪量少，沿天山一带冬麦产区出现了少有的旱情。国务院希望空军运输机部队配合气象部门实施人工降雪。彭飞机组过了元旦就去了，去那里等合适的人工降雪的天气条件，一直等到春节将至，最后一刻，安野自己回家，回自己家。回去还得做爸爸妈妈的工作，什么奉献啊，牺牲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啊，一通大道理。当然他不会那么直白地说，他说的委婉入耳入心，新瓶装旧酒是记者的强项。还有很多很多日常的不尽如人意。最简单的例子，成家了，有家了，婚后团里分给彭飞一套小两居，这个家距团部只十分钟的路，一日三餐彭飞不能回家吃，得吃空勤灶。一次安野下班回来路上，看到路边有不少人家把小饭桌搬到家门外，一家人露天围坐着吃喝说话，彼时司空见惯的情景，此时竟令他突然间热泪盈眶。他和自己的爱人连一起吃顿饭都难。睡觉也是，非休息日彭飞一律得住空勤楼，黄金之身不管吃睡都得在组织的监督保障下。婚前安野做好了思想准备，泰山压顶志不移，身临其境方知真正需他对付的不是泰山压顶，是滴水穿石般日常的反复的琐碎消磨。他开始认识佩服婆婆，谴责自己软弱的同时决心向婆婆学习，大概因思想准备充分，她比婆婆做得还好。在支持彭飞的同时不耽误自己的工作，怀孕了都没耽误。她怀孕的时候，彭飞奉命参加空地联合演习，正是她反应最重的时候。彭飞离家前，她吐得翻江倒海不能自已，却摆手让彭飞快走，不要迟到。团长得知此事大发感慨，很多人说干我们这行的找老婆不能找事业型的，得找那种能以你为中心，能做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说这话时全然忘记了他自己就是这观点最坚定的拥趸者、倡导者、践行者。哪里是这样的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叫什么？叫盲目。彭飞和安叶这种互相理解比翼齐飞的叫什么呢？叫觉悟。两相比较，后者好。安叶的出色赢得的不仅是二团上下的认可，还有公婆。她怀孕的事情更是让海云喜上加喜，一喜自然是为了将有孙辈，加上的那一喜是彭飞自己也做了父亲后可能会慢慢的理解父亲。自为安叶的事情闹翻，父子俩至今不说话。海云理解彭飞的怨恨，但父亲不对的是方法，出发点是好的，你怎么就不能看到这个出发点呢？湘江对此保持沉默。海云知道他很难受，很难过， 前所未有。从前，父子长时间不说话也是有的，从没见湘江如此在意过。 他呀，是老喽。 男人对孩子的从不在意到在意，是从年轻到年老的典型象征。海云跟鹏飞说了很多次，说不通，有些事情光说不行。比如安叶，婚前对婆婆的话只是理论上听听，一旦自己进入了角色，方才真懂。信中、电话中多次跟婆婆表达过这种感受。到目前为止，婆媳关系和谐，与没住在一起肯定有关，但与二人还算得上志同道合也有关。对鹏飞父子关系，婆媳一致着急，一起努力，但是没有结果。这件事固然湘江有问题，发展到眼下这个态势，鹏飞得负全责。给家里打电话，父亲接的电话，你自然而然叫声爸爸，坚冰不就打破了吗？不掉价也不尴尬。他不听到是父亲的声音，张嘴一句我找我妈，连个称呼都没有，更别说寒暄问候。如果我妈不在，他就直接挂电话。眼下海云只愿鹏飞做了父亲，能够亲自感受做父亲的许多无法兼顾时的无奈。这一天快了，还有两个月，安叶预产期是两个月以后。这天下午，安叶没去上班，在家写稿，写完之后为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做好吃的。怀孕反应过去之后，胃口是出奇的好，吃什么都香，吃饱了没过多会儿又饿。胃口好加上有了做饭的动力，那自己做饭自己吃有什么意思啊？哎，现在家里终于是两个人了，他做的精心细致，鱼肯定是有的，吃鱼对孩子脑子好。怀孕之后，安叶买了一本日本儿科医生写的育儿百科，每天照着书本起居饮食。尿布是婆婆给准备的，旧秋衣裤撕的，软软的，洗了晒了，让人烧来时还能闻到一股太阳味儿。同时婆婆还把鹏飞小时候的小棉被、小褥子、小衣服都烧来了，说是婴儿穿旧衣服好，旧衣服不磨皮肤。孩子在肚子里踹了一脚，安叶停住手，细细的体会孩子在他的身体里与他同呼吸共命运，未来不久会在他的身边与他在一个家里共同生活，是孩子而不是丈夫给了他这个名副其实的家。有家的感觉真好啊。安叶细细地切葱丝做清蒸鱼用，风从厂的窗子吹进，带有凉意诗意，外面下雨了，清新宜人。鹏飞完成了长达三个月的斜转任务反步，他是机长，许红进是飞行员，飞机编号动28。他们前一架飞机的机长是老刘。老刘飞机前方出现了积雨云，他呼叫后面鹏飞提前向东绕飞，他们则预备从两云间的缝隙中穿过。 凭经验判断，后面的飞机来不及。果然，他们刚穿过去，两块云便在身后合二为一。航空气象学说，严禁在雷暴区或积雨云中飞行。强烈的升降气流、雷电、冰雹、严重结冰以及恶劣的能见度，任何一项都足以置飞机于死地。鹏飞驾机向东绕飞，却不料一块巨大的雷暴云炮已先期到达并堵住了航路。大雨如胶如泼，飞机被气流打得如浪谷中的一叶小舟，闪电小青蛇般在风挡玻璃上跳跃。随着一声巨响，飞机被雷暴击中了，通信舱下部被击穿，强大的气流驾着液压油劈头盖脸向机组人员袭来。鹏飞向地面急呼，动二八被雷电击中。机场警报声骤然响起，飞行教室的飞行员听到了警报声，起身向外冲。人们一下子把仅有的两个门塞住了，等不及的人登上窗子向外一跃而出，向机场跑。警报声响彻营区，家属们从各个家里冲了出来，向机场跑。安夜也听到了警报声和人声的嘈杂，出门下楼，正好有飞行员从楼前跑过，有人在问被击中的是哪架飞机啊，有人在答东二八机长鹏飞。机舱内，许红进报告仪表失灵，油门杆失效，内外联络中断，因飞机剧烈震荡，他的脸不知哪儿被磕伤，满脸是血。作为机长，鹏飞连声问候都没有，顾不上。机械师报告的消息令人稍有安慰，发动机、机翼、尾部都是好的。其实，机械师的腿已经被撞断了，自己尚不知情，只感到疼痛剧烈，但是一声没吭，怕分散机长注意力。鹏飞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全神贯注，一条灰色跑道出现机翼下方，他果断命令保持好平衡和高度，放起落架，准备迫降。这时领航员急报，后面有三架歼击机正在着陆。鹏飞当机立断，避开跑道，保证歼击机安全着陆。但是刹车失灵，飞机仍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向跑道上冲，后面歼击机马上落地。千钧一发，鹏飞和许红进同时立起，伸直腿蹬满舵，四只手把驾驶盘前推到底。奇迹出现，飞机改变了滑跑方向，为三架歼击机让开了通道，在距跑道7米多的地方慢慢地停了下来。安夜没能跑到机场，途中就倒在了地上，先是剧烈的腹痛，接着大出血，接着昏过去，被送入医院，在医院住了一周。安夜出院，鹏飞在厨房里忙活，鸡汤的香味儿弥散家中每个角落。安夜半坐床上看自己的家，离开不过一周，恍若隔世啊。家还是那个家，又已然不是了。婴儿床还在，怕落灰，还没铺上铺盖，铺的盖的都在组合柜左上方那个格里，需要时再拿几分钟就够了。孩子没了，疯狂奔跑和极度惊吓有一条就足致他死。在医院里，安夜整整发了3天的高烧，烧退之后，鹏飞跟他说，我们还年轻， 还会有孩子。 安叶摇头，如果仅仅是为孩子，事情就简单多了。小苏和罗天阳来了，提着大包小包的营养品来看安叶。经过顽强不懈的努力，罗天阳终将小苏追求到手。二人在安叶鹏飞结婚后不久也结了婚，那时候小苏已经是幼儿园园长，施礼给他分了套小两居，在鹏飞家的楼上。民航领导一直让罗天阳动员他在空军运输机部队的飞行员朋友转业来民航，罗天阳一直没敢轻举妄动。妻子小苏是这个师的工作人员，挖墙脚的事传出去影响不好。这一次鹏飞出事，安叶把孩子调了，是个机会。难度肯定有，罗天阳经历过转业脱军装的痛苦，对鹏飞这样出身军人世家的军人来说，那痛苦得翻上几番。但同时他相信，有难度不等于没可能，这世上就没有不可能的事儿，只要价格合适。民航飞行员以质论价，鹏飞这样的只要去，两把钥匙立刻到手，一把房钥匙三室一厅，一把车钥匙上海桑塔纳，基本月薪10000，飞行小时费高出月薪数倍。须知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般人月薪上千就不低了。当然，这听起来令人咋舌的高薪高条件全部加起来，不抵空军培养一个飞行员花费的零头，谁也不会做亏本的买卖。所以，民航到军航挖运输机、轰炸机飞行员，一直是令世界各国空军困扰的问题。听罗天阳说完，安叶眼珠子没动一下，吐出俩字儿：“不去。” 听众朋友，王海玲的长篇小说《成长》，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师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